大約是28公里，大致是移向廣東西部沿岸。馬鞍正是遠離香港，本港的風力將會逐漸減弱，但是同它相關的驟雨仍然會間中影響本港。天文台會視乎本港風力的減弱程度，在上午9點至11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應該要遠離岸邊，並且是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現時鰂魚涌的水位上升到 2.7 米左右，比正常潮水位高 0.5 米。隨著退潮，未來幾小時各區的水位將會逐漸下降。至於天氣預測方面，會是吹強風至烈風程度東至東南風，稍後風勢減弱，天色會是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有涌浪，最高的氣温大約去到29度。展望明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至到下周初天氣會好轉。 港鐵維持有限度鐵路服務，港鐵巴士服務就仍然暫停。各班次情況，港島線、南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東涌線都是10分鐘一班車，將軍澳線北角至寶林10分鐘一班車，調景嶺至康城15分鐘一班車，機場快線15分鐘一班車，迪士尼線20分鐘一班車，屯馬線10分鐘一班車，東鐵線上水至金鐘10分鐘一班車，輕鐵15至23分鐘一班車。九巴龍運今日日間路線除了龍運 S1、S64、S64C、S64P、S64X 和 S65 線維持有限度服務之外，其他路線暫停服務。城巴新巴宣布，除了城巴 S1 和 B3X 號線在頭班車起提供有限度服務之外，所有日間路線暫停服務。新大嶼山巴士除了路線 37M、38、39M、B2P 和 B6 維持有限度服務，其餘日間路線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學校，包括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智障兒童學校、小學和中學今日停課。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點半之前改發3號信號，中小學下午校和夜校今日將會恢復上堂。校評局宣布，上午舉行的國際及專業考試將會改期。社會福利署宣布，所有社署轄下福利服務單位、幼兒中心、課餘託管服務中心、長者服務中心和包括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內的日間康復服務單位將不會開放。當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取消之後，在天氣和情況許可下，各單位將會在兩個鐘之內恢復正常服務。司法機構宣布，今朝所有法院和審裁處的聆訊會延期。美國第一夫人吉爾對新冠病毒檢測再度呈陽性，屬於復陽個案。至於總統拜登的檢測結果是陰性。吉爾的發言人說，吉爾目前沒有出現病徵，他將會留在特拉華州並重新進入隔離。白宮醫療團隊已經通知密切接觸者。吉爾今個月15號出現類似感冒的症狀，隨後接受檢測結果呈陽性，隔離期間服用治療新冠的抗病毒口服藥，並在21號的檢測結果陰性之後結束隔離。吉爾較早前已經完全接種新冠疫苗並完成接種兩劑加強劑。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9.256，瑞士法郎8.117，澳元5.423，加元6.051，新西蘭元4.852，歐元7.824。每百日元對港元5.7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444。日經平均指數報28,428點，升11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0.29美元，賣出1,750.9美元。 天气方面，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马鞍正远离香港，本港风力将逐渐减弱，但与其相关的骤雨仍然会间中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的减弱程度，在上午9点至11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现时鲗鱼涌水位上升至2.7米左右，比正常潮水位高0.5米。随着退潮，未来几个钟各区水位将会逐渐下降。在过去一个钟，昂坪、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1、75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14、89和87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有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好转。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啦。咁港铁咧就而家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渡轮方面，所有小轮、渡轮都系暂停嘅。巴士线方面，九巴、龙运巴咧而家有 S1、S64、S64C、S64P、S64X 同埋 S65 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噶。愉景湾交通方面，愉景湾巴士就维持有限度服务，不过呢18同埋 DB03P 呢就暂停服务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将会开展一个叫做共创明天的计划，扶贫委员会的委员施丽珊， 他有师可以带他去见识不同的东西啦，但是首先要跟他建立到个关系，了解的年轻人其实他想要什么东西。 扶贫委员会的委员黄杰龙， 你要找到2000个商界人士做导师本身真的不容易的，不过我相信很多人愿意参与。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点13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以及系收睇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疫情方面，昨日的阳性个案去到7000多宗，在院舍方面，社署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都说，鉴于近日持续有院舍出现院友或者是员工阳性个案，所以就会由下个礼拜三开始要求所有院舍的员工加密核酸检测去到每2日一次。整体这个措施怎定的呢？请来一位嘉宾跟我们谈谈，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局长，点睇诶呢一个措施点定噶？会唔会话即系太密啦？或者当初嘅谂法系点咧？又 进行密啲嘅核酸检测咧，都系根据第一就是最新疫情嘅变化啦。亦都参考咗，如果大家都记得咧，由7月27号开始咧，我哋就已经要求咧院舍嘅员工就每个星期进行一次嘅核酸检测吓。目的咧都系希望强化嗰个保护嘅屏障，因为其实院友系唔会出街嘅。咁你见到我哋由7月27到8月9号，我哋睇过啲数据咧，嗰两个星期之内咧，有40%嘅感染嘅个案咧，即系嗰啲员工咧，都系通过核酸检测揾到出嚟嘅，即系证明系有效嘅。 OK， 咁所以你睇到个疫情嘅变化，你想进一步加强去保护啲院友咧，加密个核酸检测咧系好重要嘅工具。 嗱，局长，因为时间差唔多，又要报一报风暴消息，转头翻嚟我哋再倾啊。 好嘅。 早上8: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马鞍正远离香港，本港风力正逐渐减弱，但与其相关的骤雨仍然会间中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的减弱程度，在上午9至11时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现时鲗鱼涌水位上升至2.7米左右，比平常的潮水位高0.5米。随着退潮，未来几个小时各区水位将会逐渐下降。在过去一小时，昂坪、华南岛及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14、89及8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熱帶氣旋雖然開始遠離本港，但仍有一段時間吹烈風，請繼續留在室內，直至風力減弱為止，切勿接觸被風吹倒的電線。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30、45:00和搭正的風暴消息。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回嚟千禧年代啊！头先就同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倾嘅，讲到咧就系话喺院舍方面，员工咧就要每隔日咧做一次核酸检测嘅。继续同局长倾，早晨。 早晨。 想问一下呢一个措施定之前咧，有冇都问过业界嗰个可行性啊，或者难度高唔高咧？ 昨日社署咧就同业界进行咗一个视像会议嘅，主要咧就系同业界倾一倾，点样可以配合得更加好嘅。業界就好理解嘅，大家都明白嘅。喺而家疫情嘅狀況下面咧，大家盡可能捉好嗰個免疫屏障，幫啲老人家，幫啲殘疾嘅院友嘅。咁啊，幾樣嘢大家可以幫到忙嘅。一咧，我哋都理解嘅，所有院舍咧係24小時運作，輪更制嘅。咁所以佢哋做檢測咧，我有兩個方法俾佢哋嘅。一個咧就可以自己留樣本，然後嗰啲檢測商咧就上去攞樽仔走，這個我哋會做。第二個咧就係院舍嘅員工咧可以自行去到社區嘅檢測中心去做，亦都可以。就兩個方法都可以，方便佢哋。 即係有專人上去攞啲樽仔，就算而家話係隔日一次，都可以有咁多人手處理到啊？ 可以嘅。而家嘅做法，如果要隔日一次咧，就要加密嗰個收取樣本嗰個間距。以往就一個星期一次，每一星期收一次啦。但而家隔日一次嘅話咧，咁你當然收得密啲啦。 因為我見譬如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都提到話都理解嘅，話近日個疫情升温啦，業界要加強一啲措施去保護院友啦，但形容話隔日做核酸檢測咧係唔貼地，超出預期咁樣，咁啊希望日後可以放寬到每個禮拜兩檢，即係出做兩次嘅，即係咁。點睇呢個講法咧？ 主要都係視乎而家疫情嘅狀況嘅，譬如大家都記得啦，喺 稍前有一啲感染嘅個案咧，譬如一個院舍有幾個院友啊受到感染，有幾個職員受感染咧，佢會令到成個院舍都好多院友要去做呢個檢疫啊，即係動輒咧係講緊最嚴重嘅個案咧係講緊100名院友咧因此要檢疫嘅。咁所以對於我哋嘅檢疫嘅設施嘅造成壓力啦，對其他院友都造成好多呢個風險啦。咁所以我哋都考慮過個情況嘅。如果做隔日做呢個核酸檢測嘅話咧，就可以為院友咧提供最好嘅保護。 嗯，但對業界人士嚟講，佢哋頭先佢哋形容啦，話唔貼地啊等等嗰啲咁，有冇一個期俾佢哋？其實個措施會做幾耐㗎？咁 我哋都要睇個疫情嘅變化嘅，但係大家都要明嘅。有呢個核酸檢測是最準確的，而家院舍的員工都每日做快測嘅啦。咁喺每日做快測的基礎上面咧，再透過每兩天做一次核酸檢測的話咧，呢個可以我哋真係相信可以築好一個好強嘅一個保護屏障啊。大家都要理解嘅，院舍的老人家的殘疾人士佢唔會出社區嘅，所以我哋要保護好佢哋。 咁而家因為每日其實都要做快測噶啦嘛，喺佢哋翻工之前，咁而家亦都話即隔日就要做一次核酸檢測啦。個快測喺同一日都要再做嘅，係咪噶？ 都要再做嘅，因為主要咧快測可以做第一道屏障啦，但係始終快測個準確性咧同埋靈敏性佢唔及核酸啊嘛。咁所以我都講咗，我哋睇咗啲數據嘅，喺過去做嘅時候咧，有40%嘅個案咧係靠核酸先攞到出嚟嘅，嗰度成120個感染個案嘅，即係大家可以諗一諗，如果我哋再將佢再減低嘅話咧，對於院舍嘅保護咧就大大可以提高。 嗯，因為我見社署都話通知咗院舍有關嘅安排啦，亦都話會全面增加對院舍喺檢測方面嘅支援，係咪主要就係頭先提到話，譬如有人專上門係去做一啲嘅，即係拎走啲樽仔嘅，仲有冇其他方面嘅支援咧？ 加密去攞樽仔呢个最实在嘅，因为我哋都理解嘅，院舍你要24小时运作更仔嘅话咧，你一定要尽可能配合佢嘅更表去做功夫嘅。琴日大家倾咗好多好实质嘅，点样令到喺运作上面咧，令佢更加畅顺一啲。我哋都好感谢院舍嘅员工啊，所有管理层咧，佢哋大多都好合作嘅，亦都好配合，因为大家都明嘅，咁样做咧就可以更加保护好啲院友。 我见业界方面就话啊，有冇可能系直成系专人上门做采样咧？即系咁样又令到啲即系员工嚟讲又方便啲，大家都想配合嘅。咁呢个有冇谂过，或者个可行性高唔高咧？ 我哋都考虑过嘅，但系亦都考虑到咧，院舍啲员工翻工嘅期咧系轮更制嘅，佢系几更嘅，因为24小时咁运作嘅，运作起来咧其实未必好实在，反而咧根据过往经验咧，由啲员工自行采样。放到个樽仔度，然后等检测商定时定刻嚟收咧，就更方便、更实际嘅。即系呢个都考虑到现实状况嘅。 另外就系、是、究竟即系做呢个核酸检测嘅时间咧，因为呢个专家话系咪可以做完之后尽快可以有报告出咧？其中一个考虑系咪可以，譬如夜晚留一啲样本，咁有人收咗啦。第二喺翻工之前就已经有个结果啦，咁啊减低一啲可能未有结果又照翻到工嘅员工带嚟喺院舍入边嘅传播风险咧。咁呢、这个实际上做唔做到啊？ 而家我哋都採取盡可能嘅，同檢測商同醫務衛生局傾咧，盡快希望咧將個嗰個檢測結果咧可以通知員工嘅。呢、這個大家都用最大努力噶啦。 但頭先話可唔可以即係夜晚做，跟住第二朝就已經有個結果去減低風險？呢、這個係有冇諗過咧？或者其實嗰個情況係咪真係做到咧？喺個時間上面嘅配合。 而家我哋大致上希望做到咧就24小时嘅。 呢、 這個就希望24小时之內你可以做到嘅。呢、這個就係我哋。採取呢個工作嘅目標嚟嘅。 有冇考慮過而家話隔日就做做檢測咧？隨住個疫情一路係而家暫時睇都係一個上升嘅軌道啦，會唔會去到每日都要做咧？ 暫時睇咧，我哋覺得每兩天做一次核酸檢測咧，就都可以滿足到我哋嘅防疫要求噶啦。 人手上配唔配合到咧？如果真係要加密到去每日一次，雖然暫時就話可以滿足到個防疫要求啦，如果真係加密各種嘅配套上面做唔做到嘅？ 都做到的，我们一早做了很多预案的。其实除了这个加密核酸检测之外，大家都知道去到院舍去打针啦，现在第一针的率已经去到94%以上的，第二针就去到90%以上，第三针都去到55%以上的。咁仲有暫托中心啊，我哋嘅檢疫中心喺成個配套去做嘅。 暫時除咗話加密員工檢測，有冇話其他方法係防止院舍嘅爆發咧？譬如啲員工係閉環式咁樣去翻工，咁得唔得咧？又？ 你都要考虑香港现实嘅，即系员工都要喺社区活动，佢要翻屋企嘅。我都明白嘅，好多员工都好小心嘅。咁所以 即係考慮到香港實際情況咧，最實在、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加密個核酸檢測，盡可能截斷個病毒嘅傳播。 嗯，之前有啲業界都話反映話啊，啲長者可能康復完之後翻返去院舍，又出現翻一啲復陽嘅情況，咁就建議譬如佢哋出院嘅呢啲院友先可能有十幾日嘅係去咗一啲隔離設施，先至再翻院舍啦。就算佢哋出咗院之後都有冇一啲類似嘅做法，或者點睇呢啲建議咧？ 而家受感染嘅院友都會喺暫託中心噶啦。如果入醫院嗰啲出院都有一個醫管局都有一個好清晰嘅標準，先至放佢哋出院嘅。所以我哋做得好好謹慎嘅嚇。如果佢唔適合翻返去院舍嘅話咧，我哋絕對唔俾佢翻返院舍嘅。 嗯，即係唔擔心嗰啲復陽情況嘅，以而家嘅標準嚟講就 要做好啦嚇。即係最緊要佢翻返去院舍嘅話咧，佢已經唔再有具有感染力啦。因為院舍個環境咧，就真係唔適合。去让一啲即系有感染风险嘅人喺度居住噶嘛。 嗯，整体而家院舍嘅接种情况点啊？满唔满意 啊？我之前讲咗啦，第一针就真系好高啦，第一针已经去到94%以上嘅，第二针嘅接种率都去到90%以上嘅，第三针咧通过我哋嘅努力咧就已经提升到55%及以上嘅。而家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咧都有接种队去到每一个院舍咧，去为啲老人家打针嘅。 嗯， 所以接种系紧要嘅，即系一个就系核酸检测、快测，接种非常之紧要。呢、這个对于老人家嘅保护咧系至为重要嘅。 OK， 好啊，唔该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同你倾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阵。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嘅，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齊訓練大腦玩遊戲， 咁就要記得打電話嚟啦。 隨時贏走豐富獎品。 香港聯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返嚟千禧年代，有兩個消息要同大家講嘅。由於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香港濕地公園暫時停止開放。公園咧會喺警報信號除下之後兩個小時咧係重新開放嘅。咁倘若咧係八號或者以上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咧喺下晝2:00仍然生效咧，公園今日係唔會開放。已經預繳今日門票嘅人士或者團體可以喺公園恢復服務之後咧聯絡公園嘅票務處安排退款或者更改参观日期。另外，有关于工业贸易署就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该署经已暂停所有公众服务。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如果在下午3:30之前取消，该署各项的公众服务咧会在两个小时内逐步回复正常嘅咁。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院舍方面啦，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一啲员工而家要加密一个嘅核酸检测。另外有关于强烈热带风暴马鞍喺集港期间会唔会即系除了對一些即係翻工啊、城市的人有影響之外，一些養魚户有幾大影響呢？他哋呢段時間有冇啲咩準備呢？咁電話旁邊有香港新界養魚協會會長黎來就，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黎來就，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今次個風暴對你哋影響大唔大啊？其實， 這個風暴咧，就影響我哋就唔係好大嘅，因為風力都唔係好大啊，同埋呢個水啊都唔係好漲。 嗯，即所以冇话嗰啲鱼啊或者啲设施受损就完全冇呢啲情况系嘛？ 应该冇啊，应该冇啊。因为其实好风唔系好劲好猛咯，水唔系好涨咯，所以影响都唔会几多。 但风力即可能各个方位又唔同噶嘛，你哋即系譬如即沿海唔同地方都有啲鱼排或者养鱼啊嗰啲地方，系咪全部地方都冇话受风好影响好大嗰啲？ 如果计我哋如果淡水养殖咧，就冇乜问题啦。海水嗰啲咧，我哋就唔知道。 有冇见到？你讲啊。 潮涨咧，因为唔系好高，因为我哋养鱼咧近呢个海边咧就潮涨高咧，我就怕走魚啫嘛，過水啊咁樣啫嘛。 但今次就冇呢個情況啦，冇話即係潮漲高到啲魚走曬出嚟啊嗰啲咁。 係未啊，未啊，冇呢個情況。 OK， 有冇話事前有啲咩準備咧？阿東， 我事前準備啊，好多咧就係話做好個綁實嗰啲架傘啊，嗰啲繩啊，同埋睇下 嗰啲低洼地方啊，做啲防佢水浸啊，咁样防住，即系防洪咁样咯。 即系同平时都差唔多系嘛？睇预防风暴嘅措施方面， 措施都系争少少咯。有时佢巩固下啲物件啊，同埋睇下边啲低洼地方啊，或者用网啊、预备用网啊、过水啊，赚一下，冇俾佢走鱼啊，咁样咧，暂时就 总之暂时睇落而家个风暴就系逐渐远离啦，都预计今次即系嚟紧嗰啲雨啊或者情况都未必话太大影响噶啦，对于你哋系嘛？ 预计咧就系冇乜影响。 OK， 好啊，唔该晒黎来就先同你倾到呢度。好，黎来就系香港新界养鱼协会会长，养鱼协进会会长嚟嘅。咁啊，对于今次嘅风暴，佢哋就话对佢哋唔系太大影响，因为事前亦都做咗一啲嘅准备功夫等等啦。我哋稍后咧都会同到有关于一啲农业界嘅人士去倾下噶。就住风暴嘅情况，大家都要留意啦。而家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系仍然生效嘅。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早上8: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马鞍正远离香港，本港风力将逐渐减弱，但与其相关的骤雨仍会间中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的减弱程度，在上午9:00至11:0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现时鲫鱼涌水位上升至2.7米左右，比正常潮水位高0.5米。随住退潮，未来数小时各区水位将会逐渐下降。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同埋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同埋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14。89同埋8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的风暴消息。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2，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午8:00，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表示，马鞍正远离香港，本港风力将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的减弱程度，在上午9:00至11:0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维持有限度铁路服务，港铁巴士服务就仍然暂停。各班次情况，港岛线、南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东涌线都是10分钟一班车。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车。调景岭至康城15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15分钟一班车，迪士尼线2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10分钟一班车，东铁线上水至金钟10分钟一班车，轻铁15至23分钟一班车。九巴龙运今日日间路线，除咗龙运 S1、S64、S64C、S64P、S64X 同埋 S65 线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其他路线暂停服务。城巴、新巴宣布，除了城巴 S1 和 B3X 号线在头班车起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所有日间路线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除了路线 37M、38、39M、B2P 同 B 六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一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 M 家上昼将不会开放。若果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今日下昼两点或之前取消，博物馆将会在三个钟之内重新开放。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94，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6，人民币6.861，英镑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14点，升1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06美元，卖出1753.1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马鞍正远离香港，本港风力将逐渐减弱，但与其相关的骤雨仍然会间中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的减弱程度，在上午9点至11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现时鲗鱼涌水位上升至2.7米左右，比正常潮水位高0.5米。随着推潮，未来几个钟各区水位将会逐渐下降。在过去一个钟，昂坪、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1、75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14、89和87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有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好转。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早晨，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港铁而家维持有限度嘅铁路服务，港铁巴士服务仍然暂停。而青屿干线汀九桥同埋昂船洲大桥咧，由于强风影响，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嘅中线暂时封闭。再同你睇睇巴士服务消息，城巴路线 S1 同埋 B3X 号线咧，提供有限度嘅服务。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7M、38、39M、B2、B2P 同埋 B6 维持有限度服务。珀丽湾客运路线 NR330 同埋 NR332 维持有限度服务，而路线 NR334 暂停服务。另外，电车服务同埋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服务暂停。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横练嘅肌肉，敏捷嘅身手，令佢哋喺工地来去自如。 古铜色嘅皮肤系佢哋辛勤工作嘅证明。香港嘅地盘真汉子，一向都唔系浪得虚名。 不过炎炎夏日，就算再老练嘅工友，如果冇做好预防中暑嘅措施，都会中暑嘅。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知识，记得听实星期二朝早10:04嘅《开心日报》。 预防中暑，即安健。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各位睇緊聽緊嘅繼續係香港電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以及係港台電視31一路同步直播嘅千禧年代。早晨，我係蕭樂文。咁啊，頭先啊講到有關於風暴嘅情況，如果你留意到今次嘅風暴對於你哋或者各區嘅影響，都可以打嚟啊1872311118723111。另外頭先就有講到話社署啊，都話睇到近日持續有院舍咧係出現一啲院友或者員工陽性嘅個案啦，所以就由下個禮拜三開始咧。就要求所有的院舍员工要加密核酸检测，去到每两日一次。你会不会都是一些院舍相关的职员呢，或者你自己或者有家人是住在院舍等等呢，为什么看这个措施是不是可以有效地保护到一些院舍入面减少爆发的情况呢？ 18723111 18723111。另外社署昨天都宣布港湾道体育馆将会改为暂托中心，并且9月1号是投入运作的，有130个床位接收一些轻症或者是无病征的染疫长者。咁连同埋今日开始运作嘅天水围体育馆暂托中心咧，署方辖下有4间嘅暂托中心咧，一共系提供600张嘅病床嘅。咁风暴方面，头先同一啲嘅养鱼户咧系倾过咯，咁佢哋就话今次嘅风暴未必对佢哋有太大嘅影响，虽然佢哋都事前做咗啲准备功夫。对于本地嘅即系农业方面，业界又点睇咧？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新界本地农协会主席黄七泰，早晨。 是啊，早晨啊，主持，是早晨。 早晨，黄七泰，今次打风对你哋大唔大影响啊？即系农业方面。 今日呢一次嘅台风咧，喺我预计之中咧系细嘅，因为我都睇到嗰个天气嘅先兆啊。 好。 咁我哋都喺以往嘅过程咧，同埋咧经验咧，咁其实咧嗰个台风系比我哋想象中系细。咁但系咧就喺嗰个台风，你话对我哋嘅农作物有冇影响咧？系一定嘅影响嘅。因为喺都立咗秋噶啦嘛，系咪？喺以往咧，我哋嗰个种植嘅季节里边。我哋立咗秋咧，系乜嘢作物都可以种植噶啦，乜嘢作物都可以落个种子噶啦。但系喺近年近几年嚟嘅天气恶化咧，咁同埋咧暖冬啊，嗰个气候已经系暖咗啊，咁所以令到我哋种植嘅作物咧系非常之困难，同埋咧喺九月啊十月啊十一月啊都有台风打嘅，咁所以都系令到我哋咧系雪上加冰嘅，系啊，咁、okay. 所以我都讲翻呢个台风啦，咁其实都令到我哋嘅农作物都系有极大嘅损伤嘅。 头先你就讲到成个气候一个长期啲嘅影响啦，但系今次讲紧呢一个嘅热带气旋马鞍。對你哋，譬如農作物有冇啲破壞，或者有水浸嘅情況，甚至一啲嘅設施都有一啲嘅即係長期啲嘅損毀，有冇去到咁樣？ 重大嘅設施咧，倒冧咧，暫時我未收到農友向我反映嘅。咁同埋咧，喺個颱風咧，個雨啊，都唔係十分好好大啊嗰、那個雨量啊超於係嗰個我哋想象嗰、那個雨水太多，咁令到我哋個作物咧係浸死啊，咁依啲咧我哋暫時都仲未收到農友向我嘅反應啦，咁樣咯，係啦。 不过你刚才都提到话啊，事前可能即系亦都根据你哋经验啦，话睇到即系嗰个台风，你哋有啲嘢准备啦。所谓嘅准备系咪都有啲事前要收割啲农作物啊嗰类啊？ 系啊，我哋都有呼吁啲农友就农作物收得嘅咧，尽量咧马上收晒佢啦。例如瓜啦，咁佢哋可以收存得到噶嘛？冬瓜啊、节瓜啊呢啲系咪？咁、 嗯、 但系咧，蔬菜类嘅尽量咧就都收晒佢，拎去市场卖啦，系、嗯、咪？但系卖得几多就几多啦。如果咧台风过后咧，都会令到咧作物咧系严重受损。 點解呢？好似我呢個颱風雖然呢佢唔係好大，咁但係呢佢哋嘅著物呢經過呢嘅風啊將嘅葉啊都吹到爛晒啦，咁同埋呢喺連日嘅雨啦，咁出返太陽呢，其實佢哋嘅著物呢都係得個三成嘅收成，但每一次都是这样，是啊。 但早了几多收呢？譬如你个农作物都不是说收就收得的嘛，它都要长大到一个程度才收得的嘛。那会不会有影响你们，即是你们的收获啊，你们的即是收入啊等等呢？ 是啦，那刚刚你想讲到的主持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在立秋了嘛，立秋过后我们什么的种子都要绿了嘛。系嘛？咁好啦，經過呢、這個颱風啊，同埋雨水浸啊，浸死咗。咁之後咧，我哋亦都要咧重新嚟去整地啊，再綠米啊。咁其實亦都將嗰、那個種植嘅時間咧又推遲。咁、 OK。 所以咧都令到我哋即係加埋嗰條數咧，其實係令到我哋嘅損失係好慘重 嘅。明白。嗱，黃叔提，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好快又要報一節嘅風暴消息，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你傾啊嘛。 好啊，好啊， 好。轉頭翻嚟繼續同黃叔提傾。早上8:45，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马鞍正远离香港，本港风力将逐渐减弱，但與其相關的驟雨仍會間中影響本港。天文台會視乎本港風力的減弱程度，在上午9點至11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市民應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現時鰂魚涌水位上升至2.7米左右，比平常潮水位高0.5米。隨著退潮，未來幾小時各區水位將會逐漸下降。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及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14、89及8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搭正的风暴消息。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同阿黄七泰倾啊，黄七泰咧就系香港新界本地农协会主席嚟嘅。咁啊，头先就讲到关于今次打风嘅影响啦，咁。頭先都提到話，即係早咗收割啦，即係對於一啲即係本地農業界方面嗰個嘅收入嘅影響嘅，你就話未必好大。但我想知道啦，對於市民嚟講，會唔會呢段時間嗰啲嘅蔬菜價格都會上升啊？有冇影響啊？呢個？ 每一次颱風過後咧，令到咧我哋嘅作物嘅價格上升，呢個一定嘅。 嗯。 咁你話佢哋冇影響嗎？呢、這個？唔会系冇影响噶。点解咧？啱先我哋咪讲咗咯，即系话喺今日喺个台风咧，喺我哋预计同埋咧喺天文台预计啦，系咪？嗰、那个台风咧都系嗰、那个风力系比较减弱咗。咁但系咧，佢嘅风力啊，都会有导致我哋嘅作物嘅影响噶嘛。同埋咧喺嚟紧嘅几日嘅雨水啦，系咪？咁佢哋啲陣雨啊，咁都會令到我哋嘅作物咧係損失嘅。咁所以咧，每一次咧颱風過後咧，都係衍生到咧嗰、那個作物嘅價格飆升喺5蚊啊、10蚊不等嘅，嚴重都去到10蚊。因為依家我哋本地嘅有機嘅農作物啦，同埋咧常規嘅農作物都係比較少喺我哋業界裏邊。因為天氣惡化的問題，已經導致到我哋業界咧係真係 即係可以講係無法耕種啊！如果繼續咁落去嘅，咁我啱先都有聽到喺電台嗰度講緊嗰個種樹嘅情況。其實個種樹喺外戶喺外戶工作，已經衍生到我哋業界啦。 嗯嗯。 咁喺呢幾年裏邊咧，我哋都會有農友喺農田咧係暈倒死咗呢啲現象有嘅。咁係好明顯就呢一次就上個月啦，就我有個工人咧喺個農友嘅農地上邊種樹。咁當時我咧都非常緊張，叫佢馬上入醫院。 OK， 即係清醒清醒嘅。咁去到北區醫院咧，馬上搶救。 嗯。 亦都入咗去深切治療部，真係好彩我哋都係昌興俾福俾我哋一個預兆，嗱嗱聲嗬安排入醫院。如果唔係咧，又死咗噶啦。咁、 okay. 所以喺我哋真係喺農業嗰方面咧，係真係政府要正視呢一樣嘢。咁其實真係喺天氣惡劣啦、颱風啦、同埋咧天氣高温啦，係咪？同埋氣候嗰、那個暖化啦，咁、其實一系列嘅嘢咧，令到我哋嘅業界咧，真係非常之難生存。 明白 ，OK， 好啊，唔該曬黃室泰，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室泰就係香港新界本地農協會主席嚟嘅，講到有關於打風對佢哋嘅影響啦。頭先佢都話就算即係暫時未睇到一啲好明顯嘅損失，但係嚟緊都會繼續落雨啦。可能預計一啲嘅農作物喺出到去市面，市民買嘅時候咧，都會有略為少少嘅價格上面嘅上升嘅影響嘅咁。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过往在台风集港期间柴湾杏花村都是不少人留意到的地方，因为那里都有大浪出现，也都甚至有试过水浸出现。今次风暴马鞍的情况在当区有几大影响呢，跟过往有几大分别呢，又在事前有什么的应对呢，又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聊一下。电话旁边有港岛东香港岛东立法会议员梁希，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梁希，不如同大家讲下杏花村嗰带有冇话今次打风都有一啲严重嘅影响啊？ 系喺过往咧，天鸽山竹咧就哇水浸晒咁啦，然之后大家如果都记得嘅话，连个停车场都浸埋嘅。咁今次好少少，我寻晚都一直喺现场睇咗好耐嘅。咁佢今次个风暴咧就系、是、一啖一啖咁样样洗落嚟咁嘅，就唔系话持续性咁样样好大浪，咁就变咗冇形成一个好大规模嘅水浸啦。咁如果我哋有去过杏花村的话咧，其实佢系沿住个岸系有两层嘅，下面嗰层就浸晒噶，但系上面嗰层即系直接影响民居嗰边咧就冇浸嘅，咁所以系今次比较好。咁不过都必须要赞翻政府咧，其实呢两年系做咗好多嘢啦。渠务嗰边咧喺2020年咧就整咗一扎一啲临时可以加上去嘅挡水板啊，就沿住嗰个岸边啦。同埋喺嗰啲公園嗰啲位置、公共嗰啲位置咧，用嚟去擋嗰啲浪，若然係有大浪嘅時候咧，就等佢防止就入去民居嗰邊嘅。咁而管理公司自己都做得好好嘅，如果係杏花村嗰啲居民自己都見到啦。尋日八號風球嘅時候咧，佢哋就裝曬一啲好大型嘅嗰啲鐵板啊，喺嗰個屋苑嘅入口，即係人行去個入口嗰度係頂住嗰啲浪啦。仲有係喺嗰個停車場嘅入口都裝咗嘅，咁所以都係好理想嘅，咁所以佢哋嗰個準備都係 OK 嘅，咁同埋渠務嗰邊，我又同佢哋喺現場去開會嘅時候咧，佢哋都做咗一啲好好嘅工作啦。就如果我哋記得以往咧，一打大風嘅時候咧，嗰啲坑渠啊就會有啲倒灌，即係嗰啲倒灌啊，噴水噴 上 米高咁樣，又喺度好似擠上嚟咁噶嘛。佢哋整咗嗰啲單向閥咧嚟去防止，所以今次咧。就冇呢個情況，見唔到話嗰啲哇喺嗰啲坑渠噴水上嚟嗰啲情況，所以都係理想嘅。同埋仲有一個佢哋係做得唔錯嘅，都係因為天鵝山竹之後咧，就佢哋裝咗啲水文監察站啦。咁就若然嗰啲水位超過某一個警戒線嘅時候咧，就會 send 嗰啲信息俾住户嘅。咁所以呢幾方面佢哋都做得 OK 嘅。咁不過站員都係要彈喎，如果你有時間俾我去講嘅話，就佢哋而家目前。係，佢哋而家目前都係一啲治標唔治本嘅工作啦。我唔係批評緊渠務佢哋，而係主要係因為政府上層個設計咧，都係俾佢哋係要做一啲治標唔治本嘅工作啦。首先第一就係、是天鴿山竹之後咧，政府就委託咗嗰啲專家去寫報告，1200000，又教佢哋去做呢一啲咁嘅嘢啦。喺26個點嗰度咧，就做呢一啲咁嘅，譬如話。擋水板啊，然之後咧嗰啲牆啊咁樣嘅臨時嘅嘢，1200000好鬼貴喎。咁其實你每一次如果出事咧，就寫一個報告，咁不如就直接 使幾千萬使一億咧，就去做好一啲咁嘅防護嘅工作啦。因為如果你每一次咧去做呢擋水板，其實係治標唔治本。嗱，今次嗰個風唔算好勁，但如果係勁啲嘅時候咧，呢啲擋水板可以頂到幾多咧？我係懷疑嘅。咁所以其實應該係要做嘅，就係要做好嗰啲成個嗰、那個即係沿住個岸啊，整嗰啲弱波石。因為我哋睇翻嗰陣時喺，如果我哋記得2017年嘅時候咧，喺將軍澳咧就因為打大風，跟然之後佢哋嗰個運動場啊，啱啱起好就成個爛曬，咁之後政府馬上做嘅就沿住個岸加一啲弱波石落去。咁弱波石係啲咩嚟嘅咧？如果我哋記得嘅話，就係睇到喺個海面啊，有時有啲好似狗牙咁啊，即係好似 T 字形啊嗰啲唔同形狀嘅石抌落去嘅話咧，就可以將嗰啲波打上岸嘅時候咧，就可以減弱佢嗰個波啊。咁所以咧，應該係要做呢樣嘢嘅。咁點解我哋睇翻杏花村啦？點解政府一直都冇做咧？咁呢個亦都係可以理解，因為喺個地契上面咧，佢係一個屬於私人嘅地方啊。咁肯定啦，佢點解用公帑嚟去幫私人咧？係咪呢個又好似好合理喎？咁但如果去到一啲關乎人命關天嘅時候，究竟政府過往會唔會喺私人地方去俾一啲資助嘅咧？嗱，我哋睇翻。大家都識噶啦，就係、是、呢、這個舊樓翻新大行動啊，或者係資助嗰啲消防更新嘅系統啊，或者係資助啲電梯更新嘅咧，其實都係會大規模幫，只要係會影響到生命安全嘅時候咧，政府都係會資助嘅。咁但係我哋會諗啦，喂，咁杏花村你哋自己做咩唔自己做啊？因為其實咧，如果你抌翻個波俾杏花村佢哋居民去做，係永遠做唔到個原因。因為絕大部分嘅居民都覺得呢個淨係影響到好少部分嘅居民，就係面對住海嗰幾棟同埋停車場下面嗰啲嘅車啊，嗰幾廿架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淨係拋翻個波俾佢，又做唔到個係。 但睇翻而家嘅情況咧，因為政府之前都話啦，識別咗26個比較高風險嘅沿岸低洼地區，咁啊包括埋杏花村啦咁。其實佢哋都話做一啲改善工程同埋管理措施，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一啲擋水板啦，已經係完成咗噶啦，冇一啲再長遠啲嘅工程會做嘅係咪？ 沒有嘅，絕對冇嘅。 你哋會點跟進嘅咁？ 所以我哋而家就會持續咧，就係同政府甚至係管理公司。其實就是港鐵嚟嘅，就一齊去傾去正視呢個問題啦。適當地都係俾啲資助嚟去增加一啲防波嗰啲弱波石，就係頭先我哋講狗牙型嗰啲咧，就沿住個岸去整啊。咁樣就係可以大可以減少，因為我哋咧而家氣候變化咧，每年我哋嗰個海岸嗰個水位其實只會上升，所以以後嗰個影響咧就千祈唔好覺得哇，可能有得佢會變好係冇可能，只會越嚟越差。咁係咪要等到好似2017年澳門嗰個停車場？浸死咗人先至去做嘢咧，到時太遲噶咯。所以我哋係要提早，係要有一個預案，就係、是、希望係政府係可以幫手，係喺呢一個沿住個岸咧加啲弱波石落去， okay. 就可以增加嗰個安全性。 好啊，同阿梁希傾到呢度。梁希係香港島東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就其中講到話柴灣杏花村嗰個情況咧，過往打風咧都有出現過一啲水浸啊，先話提到一啲坑渠有倒灌嘅情況嘅，你會唔會都係附近嘅居民咧？雖然今次阿梁希就話個影響唔算係好大。亦都事前有一啲嘅应对工作做紧，但系佢话长远可能都要做一啲嘅措施，譬如加一啲嘅弱波石啊、防波石啊等等呢一类嘅。你点睇咧？1872311，会唔会系附近嘅居民咧？讲下你嘅睇法。听大家嘅电话，有黄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黄小姐，请讲。 系咁样啦，咁我想倾一倾咧，关于话隔日嘅检测嘅问题嘅。 院舍嗰度。 咁样啦，系啦，院舍嗰度嘅。咁就因為呢個政策就話嚟緊下個禮拜就進行啦。咁但係其實喺院舍嘅員工方面咧，其實我哋每日都做緊個快速嘅檢測嘅。咁我哋就對於即係而家社署去要求我哋院舍嘅員工咧做隔日，咁我哋就要睇一睇嗰個成本嘅效益咯。因為其實佢哋諗住隔日做嘅話咧，咁就可以話啊早啲測到個員工係有感染嘅，咁啊可以防止到佢係傳染俾啲。院友啊，或者系啲同事啦，咁其实个疫情里面我哋睇到啦，咁几年都有疫情嘅，咁究竟系咪咁呢个措施其实系要做几耐咧？咁个成本效益系点样咧？因为其实系咪净系我哋员工做咗个检测就可以话咁就可以防止得到？嗱，我唔可以否认佢系某程度上可以系个敏感度系比快速检测来得准确嘅。但系其实佢隔日做检测，佢个成本会好高啦。但系其实系咪净系做咗呢一点，其实就可以防止而家嗰个 院舍嗰個爆發咧，其實佢哋要諗嘅其實係反而係嗰個嘅質素啊，佢哋嗰個防疫嗰個質素啊，因為其實院舍都分好多唔同嘅 level 啦，咁亦都有啲係私院嘅。咁一啲私院或者係一啲比較防疫嘅意識比較低啲。嗱，舉例嚟講，好啦，個員工你而家隔日做啦，咁隔日做，咁你仍然係有個空隙啦，係咪？咁其實佢個員工去食飯，如果佢淨係喺個院舍度食飯，佢除咗個口罩，同其他同事一齊喺度傾偈。咁其實已經係一個防疫嘅好大。 咁你覺得係係咪即係加密到要每日都要做，甚至要去到閉環呢一類管理咧？ 嗱，其實就係、是、嗱。其實快速檢測我們其實本身院舍已經是每日做的嘛、 嗯、 其實外國裡面你看現在我們很多時候、快速檢測你第六第七日已經是、negative 了，已經是陰性，你就已經可以上工了，其實身體上面都有一定的病毒量的，不過個病毒量是低的嘛、 嗯、 其實應該說快速檢測一定有它那個效果在這裡的，那為什麼說为什么又要去做这个的、 okay. 又要花费这些的公帑去做这些的事情呢？ 明白。 其实反而是有时快速检测它是应该要确保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准确去做。去准确去做。 Okay. 即落实方面，就算做快测都好，是不是可以有效落实就可以更加保障到个院舍等等。王女士跟我们谈到这里先。 一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好转。 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包括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智障儿童学校、小学和中学今日停课。局方表示，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之前改发三号信号，中小学下午校和夜校今日将会恢复上堂。政府要求所有院舍员工下星期三起加密核酸检测至隔日一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是根据疫情变化作出决定，希望强化对院友的保护屏障。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发现有四成感染新冠病毒的院舍员工是经核酸检测找出，院友基本上是不出社区，加密员工检测可以保护院友。他又说，过往院舍有感染，导致很多院友要检疫，曾經有院舍同時有100人檢疫，對檢疫措施亦都造成壓力。他說理解院舍要24小時運作，所以當局會安排員工採樣，檢測箱上門接收樣本，人手可以應付。至於為何不派專人上門採樣，他說當局亦都曾經考慮過，但考慮到院舍輪更制，所以由員工自行採樣，檢測箱定時接收更加實際。他說核酸檢測會盡快出報告，大致24小時內會出結果。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477點，升16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2.58美元，賣出1753.3美元。天氣方面，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本港吹東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點，強烈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約280公里，即是北緯21.1度、東經111.8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馬鞍正遠離香港，本港風力將逐漸減弱，天文台即將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同馬鞍相關的驟雨仍然會間中影響本港。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兩個鐘，鰂魚涌水位曾經上升至2.7米左右，比正常潮水位高0.5米。隨著退潮，未來幾個鐘各區水位將會逐漸下降。在過去一個鐘，昂坪、橫瀾島和塔門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1、60和60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01、74和67公里。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吹強風至烈風程度東至東南風，稍後風勢減弱，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有湧浪，最高氣温大約29度，展望明天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至下周初天氣好轉。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成报报道，男团 Mirror 红馆演唱会的严重事故，负责调查的工作小组交代最新进展。小组发现，出事的钢丝承受力量比起坊间的小20%，而机关上的护绳器不能够自由转动压伤钢丝，令到它出现磨损。加上屏幕的实际重量亦都同原本申报的不同，令到钢缆出现金属疲劳。不过工作小组主席李子俊说，调查现阶段还未完成，希望在下个月内能够完成调查。成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根据美国钢索公司网页资料，直径5毫米的棉芯钢索视乎物料有不同负重，负重达到1390公斤就会断裂。缆索用途不同亦都会有相应的安全负重。有五年安装悬挂装置经验的技工说，如果护绳器不能够自由转动并且压住钢索，明显是技工手势差，但是压住钢索的情况并不罕见。是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7884宗的确诊个案，是继今年3月29日之后再次单日确诊破7000宗大关。而单是继昨日的本地感染个案已经是有7677宗，并且多14人死亡，单日的死亡数字亦都创近4个月以来的高位。卫生署说，如果单日确诊人数升势持续，港府或者不排除重新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届时就会影响到很多市民。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消息说特首李家超暂定下星期三访问广东省，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到内地访问，预料会礼节性拜访广东和深圳等领导，并且争取减省来往两地不便，例如逆向隔离方案。不過據了解，內地對逆向隔離方案仍然有保留，包括兩地檢測標準不一。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新冠疫情轉趨嚴峻，香港田徑總會日前是接獲特區政府通知，大型活動的人數上限收緊，原定在星期日舉行的香港10公里錦標賽參賽名額將會大幅削減，因此決定取消有關賽事。而香港游泳总会亦都话，前日收到政府嘅通知，所有大型活动嘅人数上限改为500人，包括参加者同埋工作人员。泳总担心会造成浪费资源，原定喺10月举行嘅维港渡海泳或者需要停办。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人被卖猪仔到东南亚国家被迫从事诈骗的事件，昨日再有新个案。保安局表示，再接获多一宗求助个案，累计39宗，当中21人仍然未脱险。关注人口贩卖组织希望之子透露，接获至少2宗被人骗往缅甸受困的求助个案，其中一个人缴付赎金之后重返香港，又只有港人在泰国旅行期间被人掳走。有学者表示，本港未有专门法例打击贩运人口活动，警方只能够以串谋诈骗罪检控，未能够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建议政府立法打击。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昨日的新冠确诊个案有7884宗，卫生署估计单日个案过万宗很快会到来。變種病毒 BA.5 傳播的廣度大、速度快，疫情急速增加似乎是無可避免。社評說，抗疫疲勞在官與民之間都是普遍存在，但是疫情的確存在，影響亦都是真實的。面對著現實採取應對措施，對政府和個人來說都是一種責任。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疫情持續升溫，昨日是近5個月以來第一次突破7000大關。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警告，疫情升勢加速，當局不排除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社論說，面對疫情反彈，當局如果在防疫措施加辣，應該因應疫情的數據，將輸入個案和本地感染個案分開處理，切勿一刀切，重創經濟。星島日報社論。 成報的社論就提到，男子組合 Mirror 演唱會的事故，政府在事後成立工作小組調查，昨日就舉行了第四次的會議，只是交代了斷裂鋼纜可以承受的力度比起市面同類的產品細，以及現場屏幕的重量和主辦機構申報不符。社論認為，這個都只是果， 而原因仍然是未见。一个月以来，调查进度未如理想，也都未达到市民关注演唱会安全的期望。成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话，有读者途经牛池湾村近熟食街市后巷，拍下大群老鼠在后巷内肆意游走。食环署早前已经在那里摆放多个老鼠笼，街坊指偶有见到职员到场了解情况，不可能不知情。政论话，清洁香港必须多管齐下，坚持不懈，尤其是教育公众和加强执法必不可少，但前提是政府其身要正，树立榜样。《东方日报》政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一啲新鲜嘅消息啦。咁就系有关巴士方面嘅九巴、龙运巴喺9:30起咧就会陆续恢复服务嘅。九巴同埋龙运巴喺9:30起咧就会陆续恢复服务。咁但系咧 P960、P968咧仍然系暂停服务，咁大家要留意啊。港铁方面咧，港铁仍然系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咧就仍然封闭，咁车辆咧继续系不能够使用嘅。青屿干线方面咧，青屿干线就仲系因为受到强风影响啦，仍然系有车速限制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汀九桥咧都系有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的中线继续是要封闭，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道路方面呢，提醒大家，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石荫的童子街就有些紧急的维修，童子街近住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那段呢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早上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一百一十一点八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马鞍正远离香港，本港风力将逐渐减弱。天文台即将改发3号强风信号，与马鞍相关的骤雨仍会间中影响本港。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1-2小时，鲗鱼涌水位曾上升至2.7米左右，比正常潮水位高0.5米，随住退潮，未来数小时各区水位将会逐渐下降。在过去1小时，昂坪、横澜岛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1、60和6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01、74和6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熱帶氣旋雖然開始遠離本港，但仍有一段時間吹烈風，請繼續留在室內直至風力減弱為止，切勿接觸被風吹倒的電線。有關最新天氣消息，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風暴消息。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FM92.6 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在红馆演唱会期间发生有屏幕堕下的事件，当时是7月28日，导致舞蹈员受伤。见到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昨日在政总举行第四次的会议就着事故，在会议之后亦都有提到初步调查有好几项的问题可能是导致这个钢筋是即係斷纜咁樣嘅，包括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斷裂嘅鋼索承受力不足。咁另外亦都提到話嗰個嘅 LED 屏幕嘅比報稱啊，比報稱嚟講嗰個重量咧係重嘅，都仲有一啲嘅原因或一啲嘅調查結果嘅。詳情咧，請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調查紅館嚴重事故工作小組成員，亦都係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司徒嘉誠，早晨。 早晨， 司徒嘉誠，剛才好簡單咁講咗，即係尋日開會之後公布或者睇到嘅一啲初步調查結果啦。你哋有冇話即係今次即係詳盡啲同大家啲聽眾講下，今次事故初步去到呢個階段睇到係咩原因可能導致嗰個鋼索斷裂啦，個屏幕跌咗落嚟嘅咧？ 其實咧整件事故嚟講咧，我哋做咗個初步估算咧，好多要一般市民同埋去認知咧，乜嘢叫做金屬疲勞係最重要嘅。嗰次我喺發布新聞嘅時候咧，我都講咗金屬疲勞咧有最低最限度五個唔同嘅元素，就係你本身去選材嗰個材料係咪符合去承托呢一個形成嘅重量。第二，安裝同埋使用嘅時候，嗰啲配套會唔會對呢個鋼索有一個加速佢嘅傷害或者延和，而令到佢有一種突發性短暫嘅金屬疲勞。第三就係話每一次做到呢個檢測有冇人去做一個日常嘅檢測，同埋裝好咗之後一個測試，就是第四個問題。最後一個就係話我哋上一般市民都會知道嘅，就係用得多、使用多次翻用就會產生金屬疲勞，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元素。 OK， 想問一下司徒嘉誠，因為頭先提到話即係金屬疲勞嘅情況啦，咁其中尋日公布咧，其中一個嘅發現嘅即係。都可能是原因之一咧，就話斷裂嘅鋼索承受力不足，咁就話用電子顯微鏡放大5000倍去睇咧，就話確認斷裂表面有一啲金屬疲勞條紋啦，亦都話發現咗一啲未受力嘅鋼絲樣本，發現承受力較國際標準少兩成，係咪即係話嗰啲嘅鋼絲本身係唔合標準呢？唔好意思啊，司徒嘉誠，有個嘅最新嘅消息要公布先。天文台喺9:20咧係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咁。最新消息，天文台喺9:20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咁。繼續同阿司徒嘉誠傾啊，頭先就提到話係咪即係點解會比國際標準少咗兩成？可能係涉及啲咩原因咧？係咪買翻嚟嘅料已經出事，定係點樣咧？ 其實呢、這個佢嗰個鋼材本身。大家以咁嘅呢啲我哋所謂導聲嘅鋼纜咧，咁國際都有個標準嘅。咁如果同等咁嘅尺寸咧，咁嘅直徑咧，唔該 M M 咧，佢國際嘅標準咧都可以試到1380 kg， 然後先拉斷嘅。咁而我哋執翻嚟嗰啲。鋼絲咧測試出嚟咧110公斤就會自己斷嘅，咁呢個就係阿博士林博士所講嘅所謂誤差20%，即係兩成，同嗰個重量係拉唔上關係嘅。 咁而電子螢屏嘅重量咧，我哋亦都喺早前我哋磅過，佢係500-520公斤，即係6個螢屏都唔同嘅。 嗯， 咁好啦，咁但係據聞佢呢、這個主辦單位俾康文咧，佢哋嘅嘢咧就係話係500磅，咁所以大家就有一個差距啦。咁但係若果你嗰500磅嚟講咧，或者佢用500公斤都好啦，紙巾同埋英制又會爭咗喎。咁我哋手頭上要證實佢係咪寫500磅咧？咁我哋一定要揾到嗰啲證書，然後先可以講得嘅。但係奈何喺證書裏面咧，因為警察做緊調查，咁所以所有嘅文件就喺曬佢嗰度。佢就不便發放俾我哋。我哋就唔可以去估嗰個刑庭究竟係輕同埋重，係咪20% 嘅差距咧？這個就可以就講唔到嘅。最主要林博士所提嘅 20% 咧，就係嗰條鋼索試過拉力，然後得出嚟嘅同標準係相差咗20%嘅。 但我就想逐樣講，頭先你講過嘅熒幕嘅重量，亦都講到嗰個鋼索頭先得出嚟同標準爭20%啦，試過之後。但我就想知啊，這個爭20%可能嘅原因係涉及買翻嚟嗰陣已經係唔合標準啦，這個機會高唔高啊？定係喺用嘅過程中導致有啲耗損，所以令到佢嗰個承受力係弱咗咧？ 兩者都有，因為冇咗個原材料份證書，我第一樣嘢我唔敢去估嘅。但係表面睇到我哋測試嘅鋼索咧，佢個表面嘅傷痕啦，同埋受到有一部分內心嘅線膜都走咗出嚟咧，係證明到佢咧係運作嘅時間咧係受到某一種壓力，而令到佢加速嗰個損壞，而有一個金屬疲勞嘅現象出現。 某一種壓力係講緊咩啊？講緊 嗱，比如林博士都講咗咧，喺個滾筒收冷氣個滾筒裏面，正面咧就有條護住呢啲咁嘅歪牙嘅保護格、保護嘅橫巴，即係一條橫條啦。唔好令到嗰個歪牙收咗去個滾筒裏面會彈出嚟。咁而呢條巴嚟講咧，同一般個滾筒個接觸面咧，就嗰個離位係太緊啦。咁即係嗱，我如果舉個例，譬如好似我哋喺啲量測鋪，咪我哋見到一啲搞借汁嘅機嘅。嗱，嗰啲借汁咧，嗰啲借咧就係圓嘅。當我哋經過呢部機之後出嚟咧，就變咗借渣扁身嘅。嗱，個情況咧就等於嗰個鋼絲嘅保護啦。佢唔俾佢彈出嚟，但係如果太過貼嘅咧，就好似我哋揸借汁咁樣，揾到出嚟嘅時候，嗰條爛會變咗形咯，扁咗啊，或者夾到。如果當你收滾筒嘅時候咧，除咗要升起下面嘅重量，仲要同呢一個保護嘅橫條咧，大家鬥拉力，好似拔河咁，咁咪加重咗嗰、那個。呢條歪也加速咗佢嗰個勞損咯， 明白？ 咁呢個亦都係金屬嘅。 但我因為我唔係好理解咧，但我純粹睇資料咧，佢就話係化驗咗啲未受力鋼絲嘅樣本，就發現佢嘅承受力比標準少咗20%啊嘛。咁但係頭先聽你所講，譬如嗰啲鋼絲搞咗落去，唔係受咗力嘅咩？咁頭先又話，我見資料又話係未受力嘅鋼絲已經比標準少咗20%嘅，點解嘅？ 佢未受力嘅鋼絲咧，都係喺原本條鋼絲係尾裏邊切咗一截出嚟嘅，咁系咪代表呢一个嚟嘅时候，嗰份证书都会有提到系可以承受几多力度嘅咧？原产啲嘅证书，咁再者就系话佢受力之后，唔等于佢个尾缆系冇受力噶。 OK， 咁你哋举个例嘅，譬如好似嗰条钢缆断咗， 但是另外一边的钢缆没断的，另外那边钢缆钓鱼那个呢是断了口螺丝， 嗯， 那条钢缆没断的，如果那条钢缆都断了呢就真的说个钢缆的问题 了，嗯， 但是现在那条钢缆不断不得已是吊住那个荧屏的螺丝断了， 嗯， 咁佢喺當時咧，阿林博士咧用個顯微鏡去睇咧，就發覺到咧呢、這個呢口螺絲咧就有個剪口喺度。 嗯。 但係喺能夠攞得去現場嗰啲顯微鏡咧，當然唔夠化驗室嗰啲咁理想啦。嗰啲可以放大5000多倍。 OK。 咁睇落去咧，邊一個位置受傷在先，同埋邊一個位置開始斷裂都可以睇到嘅。 嗯嗯。另外我都想問一下，你講埋先，你講埋先。 咁喺咁嘅情況咧，因為呢啲咁嘅物料咧，全部都喺曬警察手上。咁佢因為呢啲屬於係證物，佢哋都唔會立亂去用。但係當我哋用咗嚟試咗之後咧，就復原唔到噶啦。 嗯。 但係好奇怪就嗰啲螺絲咧嘅所有嘅絲紋咧，即係螺絲紋咧。是很好的、 嗯、 只是有少少亂曲而已、 okay. 啊剛才另外講到個屏幕那個重量和紀錄的差距、嗯、就涉及到可能個單位，因為實際就好像說500公斤是吧，但是、根據那個、即紀錄或者文件所講就是500磅，可能涉及到一些單位紀錄問題，但我想知道這個單位的差距是不是足以令到個、鋼索會斷呢、 這個又不是、去一定的，因为点解咧？若果嗰个数据足以会断嘅，隔篱嗰条威也就跟手就断埋啦。点解会断螺丝咧？ 即系隔篱个屏幕，你意思系嘛？ 唔系隔篱个屏幕，同等嗰个屏幕啊。 嗯。 嗱，那个屏幕有两条威也嘅。 嗯。 一条威也咧就中间断咗，另外一条威也咧冇断嘅。 嗯。 喺个螺丝嗰度断。 OK， 嗱，司徒嘉诚，因为时间差唔多，呢一点咧都可能要详细啲，转头再倾啊。九点半钟之后我再打俾你，好嘛？ OK， 好，转头翻嚟继续同司徒嘉诚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喺上昼9:20改发3号强风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智障儿童学校、中小学的上午和全日制学校今日继续停课，中小学的下午校和夜校今日将会恢复上堂。政府要求所有院舍员工下星期三起加密核酸检测至隔日一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是根据疫情变化作出决定，希望强化对院友的保护屏障。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发现有40%感染新冠病毒的院舍员工是经核酸检测找出，院友基本上是不出社区，加密员工检测可以保护院友。他又说，过往院舍有感染，导致很多院友要检疫，曾经有院舍同时有100人检疫，对检疫措施亦都造成压力。他说理解院舍要24小时运作，所以当局会安排员工采样，检测箱上门接收样本，人手可以应付。至于为什么不派专人上门采样，他说当局亦都曾经考虑过，但考虑到院舍轮更制，所以由员工自行采样，检测箱定时接收更加实际。他说核酸检测会尽快出报告，大致24小时内会出结果。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计划包括针对年收入低过$125,000的借款人，或者年收入低于$250,000的家庭，将会有资格获$10,000学生贷款减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估计，每个借贷人获$10,000减免，有助超过1100万个借贷人消除学生贷款债务，但令美国政府付出超过$3,200亿的代价。学生贷款债务免除是拜登的竞选承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推算， 學生貸款債務主要由學生和家長等承擔，大部分借貸人年齡40歲以下。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上午9:2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9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1.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随着马鞍远离香港，本港普遍风力将逐渐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初时本港西南部、离岸和高地仍然会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昂坪、横澜岛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60和6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1、74和67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初时西南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7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78，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6，人民币6.849，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3点，升1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98美元，卖出1,75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九巴、龙运巴士陆续恢复服务，而路线 P960 同埋 P968 将会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7M、38、39M 同埋 B2、B2P、B6 陆续恢复服务。新巴城巴方面，除了新巴路线9号和14号线暂停服务之外，新巴和城巴所有日间路线陆续恢复服务。港铁方面，正逐步增加港铁列车和轻铁的班次，亦都已经恢复港铁巴士的服务。青屿干线汀九桥、昂船洲大桥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昂船洲大桥强风措施就有个中线暂时封闭。电车方面，电车服务逐步恢复服务，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服务暂停，而各区的隧道情况现时暂时畅顺。最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起底犯法的，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新加入的四位学员长期面对各种特战任务，最厉害的是裴红酷，更加冲着燕破恶而来，还在众人面前告诉大家改了个新名叫做裴达燕。燕破恶面对这样的挑衅会怎样应对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而家三号强风信号咧系生效紧嘅咁。嗱，有一个嘅消息同大家公布啊，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智障儿童学校、中小学嘅上午以及全日制学校今日继续停课，中小学嘅下午校以及夜校今日将会恢复上课。咁大家留意住翻学嘅安排啦。咁继续同咧司徒嘉诚倾啊，有关于咧就系男子组合 Mira 咧喺演唱会期间咧有屏幕堕下，导致冇。到员受伤，咁及后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咧都有开会有调查啦，咁啊，寻日嘅一啲公布有一啲嘅初步调查嘅究竟点解事件会发生嘅部分原因系讲咗啦。司徒嘉诚咧系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部前主席，亦都系调查红馆严重事故工作小组成员。早晨，司徒嘉诚。 早晨， 头先同你讲到个屏幕嗰度啦，因为佢实际就系话五百公斤，不过文件所讲就话即初步睇就话五百磅，应该系涉及到个单位问题。不过头先我就问其实个单位咁唔同，系唔系导致嗰个嘅钢索会断裂嘅关键咧？你又话即未必系一个即完全关事，系咪咁啊？即未必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因为有好多时你要视乎佢设计者。佢擺個安全系數落去係幾多啫嘛？ 嗯哼。 咁如果而家佢係當佢五百公斤咁先啦。 嗯。 如果佢嗰度承受可以承受到1100公斤嘅，咁、表面上係睇唔到個問題，係由於條承索唔係有金屬疲勞而影響咯。 嗯。我想知道剛才提到種種原因，無論是鋼索的承受力，抑或是那個攪盤護城器的安裝，抑或是這個屏幕的重量等等，跟本身的屏幕那個轉的方法有沒有關係？因為本身在演唱會那個屏幕我見到它們會上下動，又會左右地移動，這個移動會不會導致那個鋼索是進一步有所謂金屬疲勞或者有損耗呢？ 其實轉動呢它影響不大，上落嘅時候咧，因為轉動咧固定喺一個位置嚟轉。上落的話咧，就係每次上同埋落嘅高度都唔同。 嗯。 所以會出現一個嗰、那個壓轆，以令到嗰個威亞受損，同埋受嗰個加重咗個負荷咧，係一個問題。 嗯。即所以我見有啲傳媒都問到話嗰、那個。吊屏幕的方法或者设计会不会是事故成因之一呢？你自己初步估计就未必太关事。 其实这个型屏来讲呢，它因为个跨度即是个阔度不是很阔，所以它用两条独立的威亚升上去呢就已经足够了。咁好多有啲专家就话为什么不四条呢？咁如果你想将一个当佢系四米噶，咁你每一米就加一条威亚去吊住佢咧，咁啲威亚上到顶咧就打交噶。咁、此其一，此其二咧，嗰啲威亚咧 就会因为佢收放咧系会有气嘅小住喺度嘅，咁都会令到上升嘅时候会搭埋搭埋一齐。 OK， 咁你话可唔可以做第三条嘅威亚，做一个叫做防堕，好似啲安全高空作业咁咧？咁唔系唔得，但系要好小心，佢乜嘢时间会锁得定？因为佢唔知佢几时跌噶嘛。 我想知今次啲幾個原因啦，即係無論係嗰啲嘅鋼索斷裂，話佢承受力不足，亦或係個屏幕嘅重量等等咧，從而家嘅檢查或者監督制度，有冇辦法係可以事前係避免到啊揾出嘅問題，定係其實而家事後睇翻根本係冇辦法避免嘅咧？ 佢透過一啲叫做改善嘅嘢就應該得嘅，今次純粹係。大家互信同埋嗰個溝通缺乏咗溝通而做到咁嘅嘢，因為最主要一個問題就係、大半個主辦單位判俾其他啲工程去做，大家你就去買機啦，你就去設計，你就去安裝啦咁，係啦，原來咧好似我哋係喺呢個。餐厅叫碟送，咁你执送嗰个咧唔系嗰个柱嚟嘅，咁落酱油嗰个咧就有机会系个柱啦，但系亦都有机会咧系徒弟仔装定一半，咁嗰度都有重手有轻手啦，即系炒出嚟嘅就系、是、个厨师炒嘅就系咁咯，但系里边有好多样配料，好多样嘅调味料。是透过其他人去摆出来的嘛。咁、炒出来的时候好味与不好味不是个师傅的手法，就是个调味和其他的人摆得好不好。然后师傅的工价才是一个重点。 咁所以要睇返转头，究竟如果要避免呢件事发生，或者在监督或者检查过程中可以避免到，是哪一个位置可以做到呢？ 即是佢安装的时候啊，然后实际上将五样嘢合并埋一齐去做一样嘢嘅时间咧，嗰度真系要揾个专人去睇住。 大判系咪最大责任咧？可唔可以？ 其实又好难讲嘅。我举个例，我哋着对波鞋，绑条鞋带，行出街松咗，系咪人为嘅问题咧？可能系嘅，又可能未必嘅。就啱啱你行过一个扶手，咁。那個扶手咧，剛好咧就做咗個勾喺度，或者佢做漏咗少少嘢，勾到你嗰條皮嗰、那個鞋帶而甩咗。咁係咪嗰件物件嘅問題咧？定係環境問題咧？定係人為做出嚟特登去勾甩嗰個鞋帶咧？即係呢個要經過好多個細節嘅嘢去推斷，然後先可以得。因為而家我哋手頭上咧。都仲未能有足夠嘅資料。 OK， 我哋比較詳盡資料就係條威亞，我哋可以定到個位置咯。 OK， 我想知鋼索你哋都要經過嗰啲放大鏡，或放大5000倍先至睇到嗰啲金屬疲勞。其實一般結構工程師或者工程師喺呢個角色之下，係咪冇辦法係即係發現到呢個問題咧？因為你喺現場做檢查，應該都唔會用到啲咁強度嘅放大鏡噶嘛，係嘛？ 其實我哋。即係好似阿林博士咁，即係會比較係難啲嘅。但係喺目測裏面，我哋可以睇到或者用手去掃一摸一摸一條威亞，究竟介唔介手咧？ 哦，摸到㗎，直情係咁 摸到 㗎，做到 即係你都斷咗啲鋼線出嚟，咪摸到咯。 但係而家話金屬疲勞又未必係去到斷曬啊嘛，係嘛？ 金屬疲勞嗱，因為點解咧？佢有六。条19丝绑埋一齐嘅嘛，其中一个断影响唔大噶。咁呢个可能就系因为导致到佢因为长期一受到一啲压力，而令到佢去测试嘅时候、那个拖嗰、那个嗰、那个断力，会少咗20% 就系咁解啫嘛。 OK， 少咗20%，因为点解咧？当你检测嘅时候，你会睇到究竟。有啲乜嘢異樣喺嗰度？喺嗰度威亞，當然高嗰啲地方咧，佢就要放落嚟啦。 或者有機會有位置可以上個吊籠睇到啦。 嗯。 咁呢啲而佢每日做演練嘅時間，佢都有人跟入。 嗯。 都應該有人去檢測一下所有移動嘅裝置啊，安唔安全啊咁。即係等於個演唱會點解歌手要做預演呢，舞蹈要做預演呢，咁你其他器材都要做預演㗎嘛。 OK, 嗯。 啊 我想知而家个小组喺有呢个初步调查嘅一啲成因之后，再下一步嗰个嘅调查方向或者小组嘅工作方向又会系点咧？ 嗯，嗱，其实调查嘅方向咧，就阿林博士琴日都去讲咗啦，因为我降缆系断咗嘅， 嗯， 另外一边嗰条降缆冇断嘅， 嗯， 只系断咗螺丝啫。点解令到嗰条螺丝都会断呢？咁因为呢条螺丝咧就喺差管嚟，我哋做唔到继续嘅测试，同埋佢因为佢个显微镜睇到咧，嗰条螺丝系有切割嘅， 嗯， 即系会介伤过嘅。咁系咪由于呢个伤口而导致到咧？咁就真系要喺个化验室去试一试嗰个剪力测试，同埋嗰个拉力测试两样嘢。其实在现场我看过螺丝呢，个丝母即是那些丝纹呢是很完整的。 代表什么呢？ 只不过是断口的，即是代表它是没有被拉过啊，或者是受伤的痕迹的。 嗯。 只是它在个断口那里没有那个问题，同埋呢那个螺丝来讲在中间有少少走了二尺位端走的。 嗯。 那这个就可能它跌下来那一下呢，因为那个嗰、那个荧屏咧，你会睇到佢一跌嗰下咧，系摇咗几下嘅。 嗯， 咁就有机会将呢条螺丝咧，会咬呢度。 O K， 吓 好。咁啊，还好就好在佢拖到某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呢条螺丝先断。 嗯， 如果一齐断，成个抌落去就大件事啦。 O K， 吓。好，這個就下一步看看那個的螺絲的情況是怎樣， 就要因為有些證據呢就在了差館， 明白， 有些在勞工處、 okay。 而這裡拿的手頭上的資料呢，我第一天已經叫說拿了、 okay。 但是、最主要就是查案那些拿了先，我們就是變成是站在後面、 okay。 好， 然後就他們做了個報告出來，我們做了個報告出來，大家三方面坐下，大家對比， 嗯， 点解佢哋认为系呢样嘢？我哋点解认为呢样嘢？大家对碰，原来大家都系对位嘅，咁咪可以出到个长期嘅报告咯。 嗯，好，唔该晒，司徒嘉盛同你倾到呢度。司徒嘉盛系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亦都系调查红馆严重事故工作小组成员嚟嘅。休息一阵。 大夫， 咩事唔舒服？执咗药过嚟啦。 大夫，我有啲唔开心啊，你帮我把下脉啊。 唔使啦，直接执剂药啦。嗱，桂林两片，兰子三钱，超人四两，彪爷半个，少少榴莲，同埋成个杜文慧，五碗水煲埋两个钟。 哇，好足料啊！叫咩名堂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听完药到病除，啲开心翻晒嚟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寻日咧，香港田径总会咧就话收到政府部门通知啊，因为疫情升温啊，咁啊涉及到新鸿基地产香港10公里锦标赛2022咧，原本就会喺嚟紧嘅星期日举行嘅，咁就要取消呢一个嘅比赛，咁亦都话因为疫情升温啦，呢一个嘅赛事参赛嘅名额咧被大量减少，咁大会已经经过审慎嘅考虑噶啦，咁详情啊，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吴于豪，而家就决定直情系取消成个即系香港十公里锦标赛2022。我想知道其实几时收到政府通知系因为要削减人数，所以你哋最终而家决定取消。当初政府通知话你哋个参与人数要减系几时啊？你哋收到？ 其实我哋系成个赛事咧申请啦，我哋由今年二月去做个申请嘅。 二月定五月 。系咁，我哋中间一路有即系就住一啲防疫安排啊，或者赛事安排啊，其实同政府相关部门咧就一路去有个沟通来往嘅。咁去到即系最近咧，就系、是、其实今个星期二即系赛事前五日咧，咁我哋就收到民康体旅局嗰度就系、是、通知我哋啦，咁即系最终就系呢个赛事咧，就即系政府经过审视之后咧，咁佢哋就即系只能够系俾我哋呢个赛事，如果可以举行的话咧，就系、是、只能够500人，而500人入边咧系包括咗参赛者咧，亦包括埋我哋协助赛事进行嘅工作人员咁样嘅。 嗯，但喺你哋由五月申请到而家呢段时间啦，沟通过程中有冇提过话个人数限制要限到系500，最多500咁嘅啫？ 其实就冇嘅，咁因为主要其实我哋一开始咧就系、是、最初咧就系谂住系一个2000人左右嘅赛事，咁跟住其实好早咧好快咧，其实就已经因为嗰个疫情比旧年咧，其实就已经如果每一日嗰、那个感染嗰个人数咧，其实就多好多，咁佢哋都已经好早讲咗啊维持翻旧年啦，旧年都系。批场内就系1500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公开报名嘅时间咧，我哋都已经系系同跟从咗嗰、那个即系提建议咧，就系1500个跑手去参赛嘅。咁跟住其实中间我哋其他都系主要就住一啲可能个检测，究竟嗰、那个之前个核酸检测系究竟几耐之前做啦？咁跟住系仲有冇啲咩其他防感染措施？因为其实好彩就呢个赛事，好彩就旧年就已经成功举办过。咁成个流程都大致上政府方面都满意。咁其实我哋一路问緊有冇啲咩额外嘅嘢加。咁其实主要都系因为今年有咗疫苗护照嗰、那个政策啦，咁变咗其实去年就系要求系打两针嘅。咁今年就系、是、好简单，就系、是、你符合咗疫苗护照就可以参加。咁主要系即系嗰个分别嗰、那个去年同今年嘅分别主要系喺呢一度咧，即系之前同政府嘅沟通。 所以你哋事前系冇谂过要因为个人数限制而导致要取消，或者而家系咪完全系冇任何嘅上诉空间嘅？ 如果就住嚟紧星期日嗰个就真系冇，因为我哋都即晚讨论过，咁好多唔同嘅方案啦，咁即系亦都时间好紧迫啦，咁我哋就宁愿就避免嗰、那个信息太混乱啦，咁而亦都好明显就唔可以今个星期日系成功举办到，去即系喺一个公平嘅情况之下，因为其实中间报咗名而又俾咗钱嘅，中间要超过1000人，咁变咗其实点样喺呢1000人入边去拣翻300几个跑手，因为我哋需要工作人员最基本都可能要百四至百五个嘅工作人员，咁扣除咗工作人员之外嗰、那个名额，其实即系佢点样搵翻攞翻拣翻出嚟咧？呢个咁短时间之内咧要一个好好嘅沟通或者好好成个流程咧，咁时间上面唔许可，咁我哋就即系执委会咧就决定咗就取消咗。咁当然我哋唔排除今年或者可以做到。赛事之后呢，咁我哋会尝试再申请再安排过成个赛事咁样嘅。 嗯，所以喺个比赛人数嘅规模上面减少都系比较难可以做到㗎啦。咁但我想知啦，整体其实礼拜日就已经本身要系开始即呢个比赛嘅日子嚟㗎啦嘛。会唔会太仓促呢？或者点睇，即首先你哋嘅决定会唔会太仓促啦，或者政府通知你哋成个过程之中你哋点睇呢？会唔会个时间上都比较紧迫呢？ 其实我哋星期二收到嗰个消息，其实就都真係都好急好咩啦，咁变咗其实我哋都即晚都因应返即係嗰个政府方面嗰个信息，我哋自己即係執行委员会嗰度都已经开咗会，咁一个详细讨论咁唔同嘅方案，咁即係我哋都喺无奈之下就即係即係时间向外去沟通，如果再因为我哋都理解到可能再如果再有个拉锯，我哋尝试过呢，其实星期二即日都有啲发建议嘅，譬如话系咪将嗰、那个比赛分开三批，咁就去分批起步，而甚至乎系可能完咗一批先再进行另外一批，咁令到同时间进行赛事就只系都系500人左右，咁佢哋都即系即日都话翻俾我听唔可行。其实中间我哋有尝试过去做一啲反建议，咁而政府即系未能接受咧，咁我哋就基于 五百幾個框架咧，就唯有係即係第二日我哋就宣布去取消咁樣。 OK， 暫時今次呢個事件有冇一啲善後工作要做嘅都？ 當然有嘅，咁譬如話我哋通知翻有關場地啦，咁另外亦都係跑手方面咧，佢哋如果係已經報名啊，交咗錢啊，咁我哋今次亦都特別安排，因為即係都一個好特別嘅情況之下啦，咁我哋今次就會安排翻退款俾佢哋，咁可能即係嚟緊幾個星期，我哋會陸陸續續跟翻啲後續工作咁樣。 嗯，但係呢度都可能延期啊嘛，延到幾時啊？有冇諗過？ 我哋首先可能要同政府再了解翻嗰個情况政策，或者佢哋嗰个点解系五百呢个情况，定系即系系可以因应可能唔同，因为我哋嘅感觉，因为杜海泳其实都系五百，我都希望其实系理解翻究竟五百呢个数字系因应个别项目嘅情况之下去决定啊，定系一刀切咧？咁其实我哋亦都希望即系、政府有关部门都了解，其实唔同嘅赛事、唔同嘅项目、工作人员嘅数目或者成个究竟系咪喺一个好细嘅范围之内进行咧？因为我哋其实系讲紧十公里嘅赛道，而我哋即系喺个高速公路嗰度，其实大致上都有两至三条行车线，而嗰个系一个完全户外嘅地方，嗰个空气流动系即系我哋都相信系都好足够咁样嘅。 嗯，半分钟到啫，我想知道有冇影响到而家其他田总申请紧嘅赛事或者成个筹备咧？又 都會有，暫時我哋都第一步首先要同政府方面了解翻佢嗰個嗰個五百人嗰個限額個決定係基於乜嘢，咁我哋究竟點樣去配合？我哋要知道佢嗰、那個所謂考慮，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大家坐低有個即係反建議啊，或者有啲乜嘢措施係可以滿足到佢嗰、那個或者解決到佢嗰個擔憂咁樣。 OK， 唔該曬吳宇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咁呢号系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讲到有关于呢个香港十公里锦标赛咧，就原本礼拜日举行嘅，咁而家就取消啦。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十点钟之后咧，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咧就会系分途广播嘅咁。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就会播出一桶金，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会播出风骚发育人，第五台咧就会播出香港暖流，去到普通话台咧就会播出新紫荆广场嘅咁。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继续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因为继续有咧系强风信号咧系悬挂紧嘅，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紧。而家气温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听日再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再见，拜拜。